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40年系列节目，今天继续收听云德的散文，凌冽中朝气彰显，宏阔中活力蕴藏，见证改革开放40年文艺新发展。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望九华》，赠青阳为重刊。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改革开放后文学创作的变化，体现在文艺随社会需要而不断的自我调整。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时期文艺的催生剂，社会变革需要文艺的助力，群众的郁结需要文化疏解，伤痕文艺适应了这种需求，赢得了社会共鸣。寻根文艺试图改变朦胧诗和先锋主义晦涩、模糊和费解的弊端，从文化角度独辟蹊径。通俗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赢得了可观的马扬。当巨量文化垃圾让文艺沦落为金钱的奴仆时，报告文学、纪实影视创作和新写实主义等更加快捷地展现了当下鲜活的多彩图景，成为受众了解现实生活的审美窗口。再次表现在文艺对生活的认识方式和审美形式自身的不断探索上，新时期文艺从政治的单一视角开始，逐渐转向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在观念变革的同时，其传递艺术感觉的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革。伤痕文艺的内容大于形式，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形式大于内容。经过反思寻根阶段之后，两者的统一建成目标。在40年文艺探索发展的过程中，从困惑于纯客观的写实到向内转的探索，从客体到主体，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到人物的二重性格组合，从曾经的无情无性文艺反波到人情人性热，甚至形成人性文艺潮流，从呼吁中国的现代派到向民族文化寻根，再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亚文艺失去轰动效应到消费主义文艺大潮勃兴，从完全听命于市场的商品化浪潮到文艺精品意识的提倡，新时期文艺就是在不断地适应社会和文艺自身需要，不断地在与读者磨合的探索调整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其表现力的巨大进步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人们不时诟病批评的滞后、缺席和不作为，但平心而论，处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文艺创作披荆斩棘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批评的封山开道、愈合架桥，离不开批评的合力与助力。评论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大厦，这是毋庸置疑的。批评在伤痕文艺带动下走上舞台，立刻以其凌厉的锐气和锋芒跃入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沉寂多年的理论与批评开始显露出它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勇敢地承担起激浊扬清、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在这里， 批评不仅为清理文艺领域诸多的理论是非，为加快落实文艺政策，平反文艺领域的冤假错案，为文艺生产力的解放创造了良好文化环境，并且为摆脱单一的思维模式，辨析各种错综复杂的文艺现象，把握文艺的本质特征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新时期文艺批评在梳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启蒙等关系的同时，坚定地走出纯粹与社会本体为主的思维定式，大胆地对文艺本体进行多侧面的深入探索，对文艺主体、文艺对象、文艺表达方式以及文艺与民族传统及外来文化关系的处理上，超越直线对位、简单比照线性思维，特别是在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创作中动机与效果的对立统一、特殊表现形式对创作的制约作用、文艺价值的实现、文艺审美接受的多种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极大地开阔了创作的文化视野，深化了对文艺内在规律的把握。 新时期文艺批评始终密切关注创作现象和思潮，及时掌握文艺发展动态，并不断做出客观中肯的分析评价，确保了创作的健康发展。许多中青年文艺家，许多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都与批评的热情评价和推荐是分不开的。许多重要的文艺现象都是批评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他人所未见，基于科学的阐释和美学定位的结果。许多重要文艺思潮都有批评的直接参与，或者由批评首先发现并进行理论概括，帮助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完善，并逐步被全社会所认可。如果没有文艺批评的全程参与与精心呵护，那是难以想象的。在评价作品、臧否人物、辨析文艺现象和思潮的过程中，新时期文艺批评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鲜明的个性追求，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的重建与设计，比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于反应论与表现论，关于主体性与本体性，关于创作心理和审美意识，关于个性与典型性，关于倾向性与共同美，关于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以及关于文艺的形象思维、审美特征、人文精神、性格二重组合、商品属性与社会功能等的重新认识与深入研究，早已逐渐走出文艺外围的理论描述，不断进入到对文艺本质问题的深层次探索，积累了崭新的学术成果，稳步确立了自身日益独立的学科地位。随着国门的打开，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欧美和拉美，各种风格流派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争相涌了进来，其陌生而又新奇的感受引发了强大的观赏效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文化人的眼界和视野，对于提高当代文艺的审美鉴赏和创造能力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艺正是在追寻着世界文艺涌动潮汐的同时，在中外文化的密切交往中发展进步，并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履。对外来文化的引入、学习与借鉴，是新时期文艺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先锋主义的畅行将国人兴奋、观望、怀疑、迷茫的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尽管也有完全照搬照抄、全盘西化的杂音，但探索中大多蕴含了对中国文化融入世界的美好愿望。新时期文艺就是在各种观念的碰撞和艺术化的回归中，形成自己探索创新的鲜明轨迹。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实验戏剧、新潮电影、抽象画派、无标题音乐等，都注重追求外来文化同中国传统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并取得了坚实成果。文学创作方面，像《红高粱》《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习惯死亡》《心灵史》《尘埃落定》《暗算》《狼图腾》《生命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案例。许多作家如莫言、张杰、贾平凹、苏童、冯骥才、铁凝、余华、麦家、李耳、刘慈欣、曹文轩等在国际上不断获奖，其作品同样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 回眸当代文艺4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至少可以给我们留下几点启示。